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88集，妖帝之祸。白玉堂伸手摸了摸发呆的展昭的脑袋，展昭看他， 比武的时候要小心。 怕我会输呀？ 我不是怕你输，是怕你太厉害，被轩辕劫直接挑走，做个将军什么的就麻烦了。 那不是更好，直接混入军中打探消息？ 说话间就听一阵嗡嗡的声音传来，展昭赶紧站起来开窗户，一只金鞘子飞进来的同时，阴侯和天尊也到了，进屋先抖下一身的雪。 哎，怎么又下雪了？ 北海是这样的，气候和天山有些接近。 天尊到桌边坐下，问白玉堂他们计划的怎么样了。白玉堂将和展昭准备分头入宫的想法一说，天尊和阴侯觉得倒是也稳妥，比一起去的成功率要高一些。 正好，这个你收着。 阴侯从随身带的长条包袱里拿出了一把剑来交给展昭，展昭就见那是一把古剑，没见过，但是握住剑柄一拔，瞬间寒气四溢。 这是 斩雪剑，我以前用过的一把剑，你用巨缺不方便，巨缺我帮你收着，你暂时用这把，它的属性还有长度重量都跟巨缺最接近，你应该用起来很顺手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借了剑。天尊则是在一旁研究白玉堂拇指上弄上去的那个印记。 哎呀，这妖王怎么搞的，害我徒弟破相。 白玉堂看了看天尊，又看了看一旁点头的展昭，这俩思路一样的。当夜众人早早睡去养足精神，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，白玉堂和展昭就起床了，确切地说是被一阵喧闹声吵醒的。两人将窗户打开一条缝隙往外看，就看到了外面十分诡异的景象。只见大马路两边都是人，这些人应该是北海郡的百姓，他们不是站着而是跪着，双手抚地，类似是在行大礼一样，趴在道路的两边，嘴里喊着万岁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同时就感觉到空气之中寒气袭人，又有雪花飞散，但是此时天上有阳光，应该不会下雪才对。 妈， 白玉堂对展昭挑了挑眉，示意他往远处看。只见远处浩浩荡荡的车马队伍行来，正当中绫罗伞盖，规模与赵祯出巡时候用的有过之无不及。而不同的是，那象征皇权的行头没有一样是黄色的，相反全都是素白缎面，在飘雪之中显得有些肃穆。车马前后都有大量的军队，气派非常，所有兵将都是银盔银甲配白马白披风，精神抖擞。 仪仗队都那么整肃吗？轩辕劫重武轻文，看来手下兵马很有战斗力啊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两人讨论着，却听身后阴侯和天尊没动静，两人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就见阴侯和天尊都深锁双眉，似乎心事重重。 怎么了？ 不对劲。 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 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，两人在说什么不对劲儿。 哪里不对啊？ 这个马车里的是轩辕劫吗？ 应该是吧，北海就一个皇帝啊。 那就大大的不妙了呀，此人内力跟我和老鬼差不多高。 此人可疑？ 怎么可能？ 的确不合理，但他偏偏就有那么高的内力，你俩千万不要试着去暗算他或者冒险做什么，因为以他的功夫是可以杀了你们的。 你们俩对付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 这内力好熟悉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好像在哪儿碰到过，真是奇了怪呀。 轩辕杰的马车一路顺着大道往前行，沿途的百姓无一敢抬头，而四周围二楼的窗户也没人敢开，整条大街静悄悄的，只听到人们机械地喊着吾皇万岁。展昭和白玉堂皱眉对视了一眼，可以想象北海的人有多怕他们的皇帝。轩辕杰在马车里是看不到的，不过马车外面有几个人还是引起了两人的注意。这次与轩辕杰的车马队伍一起行进的还有三个朝臣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身背两把金斧，生得威武雄壮，30多岁，环眼阔口。展昭摸出那一份卷轴来翻了翻，这人是轩辕杰的侍卫统领，也是号称北海第一勇士的高手，名字叫段宏。段宏是走在队伍的最前边的，那气势大有谁敢靠近就砍死谁的射人。段宏身后还有两个骑着马的官员，其中一个一身青色朝服，北海的朝服和大宋还是有些区别的，颜色比较艳丽，整体的感觉是衣服有些繁琐，宽腰大袖，领口很大。白玉堂也凑过去看展昭那份卷轴，青色衣服那个是北海的国师元明。这位国师看起来30出头，长相有些怪异，之所以说怪异，是因为此人脸特别长，一张马脸，双眼细如针，皮肤苍白，看着有一股子薄情寡性的腔调。这位元明国师说是国师，其实也是妖师，也有人称他为魔师。此人位高权重，乃是轩辕杰最信任的一位大臣，权倾朝野，据说此人会妖术，精明狡猾。在元明身旁端坐在马上的是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，眉目倒是很清秀，不过眉宇间有些骄纵傲慢的意思。展昭又低头去看那卷轴， 哎，那是你兄弟。 白玉堂略感无奈的一挑眉， 他叫轩辕爵，是轩辕杰目前为止最小的一个儿子，貌似这轩辕爵算是比较得宠的一个，轩辕杰偶尔会带着他在身边。 白玉堂又看了一眼那轩辕爵，穿着一身白衣，根据轩辕魄的描述，轩辕爵性格凶残暴虐，十分的傲慢无礼，经常做出格的事情。轩辕杰对他的态度算是比较好的一个，至于为什么没人知道。展昭眯着眼睛瞧了好一会儿，有些不解， 这小子看着很不顺眼的样子，轩辕杰为什么单单宠他呀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表示也不明白，不过此时他的目光却被轩辕爵握着马缰绳的手指吸引住了。轩辕爵左手的大拇指上有一颗红色的痣。白玉堂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那一点红色的印记还在。迟疑了一会儿，白玉堂还是将那枚戒指带了回去，挡住了那一点印记。戒指机关已经开启，再戴已然不会疼了。白玉堂正发呆，身边展昭轻轻碰了他一下。白玉堂看他，展昭示意他看马车的方向。白玉堂顺势望过去，就见在马车前边的车辕上坐着一个人。这是个长相有些阴柔妖媚的男子，带着一个奇怪的发冠，穿着一身紫色的长袍，目测30-40岁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此人在轩辕魄的卷轴上有详细介绍，他叫怀福，是宫中大太监，也是轩辕杰的亲信，此人武功高强，深得轩辕杰的信任，比几个皇子地位都要尊崇。也有人说他是妖魔转世，总之此人十分神秘，而且心机深沉。轩辕魄在卷轴之中就已提醒白玉堂和展昭提防此人。 等展昭他们给这几位关键人物相完面，轩辕杰的车马已经过去了，可惜的是众人没看到轩辕杰。等车马拐过弯离开，楼下的百姓才站起来。这时候如果放在开封府，百姓们正好看到皇上出巡的人马，应该已经开始热闹的议论了。女孩们看到年轻的官员，大多也会讨论几句，甚至花痴一下，不过这里完全没有。北海的百姓这会儿都关门闭户，有的做买卖的连摊都收了，似乎准备闭关不出，两人都有些无奈。 轩辕杰做皇帝都做到这份上了呀。 白玉堂也摇了摇头，回头却见天尊和阴侯两人坐在桌边，拖着脑袋似乎冥思苦想着什么。展昭走到他俩身边坐下。 外公，天尊，你俩干嘛呢？ 想不起来，我在哪儿见过那种内力呢？ 我也想不起来，不过我肯定见过。 你怎么连这个都记不住啊？ 你不是也不记得？ 我本来就忘性大，你不是总说我老糊涂吗？那你以后都不准叫我老糊涂。 天尊抓住了反击机会，狠狠反击。阴侯张了张嘴，倒是一时间想不出来反击的话了，只好憋气皱着眉头。 在哪儿见过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